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北京市“十四五”时期老龄事业发展规划和个人健康的重要性。为什么会和大家一起来交流这个话题啊？我也是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聊这个话题的背景。一来呢，是因为我最近看到了一则新闻，说到呢，北京2035年的时候，老年人口将会有接近700万人，进入到一个重度老龄化的程度。那另外呢，我又看到了一则新闻呢，是一位74岁的老奶奶，她呢是因为之前啊自己的这个身体出现了一些异样，尤其呢是出现了这个大肚腩导致的一些疾病，后来他就下定决心开始去进行健身。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不但让自己的这些身体指标逐渐的恢复正常，并且还出现了非常令人惊艳的一个健身的效果，就是74岁的老奶奶身上也是充满着肌肉，的确是让人感到非常的佩服，并且也是很羡慕她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状态。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想和咱们的老朋友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一起来交流这个话题，并且呢也是要和我们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去关注一下，在我们目前的一个生活状态当中大家应该怎么去做，而对于我们接下来啊，我们之后都会步入到老年的一个生活状态里，自己又该怎么去做。那我们还是先有请咱们的老朋友严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 嗯，欢迎严老师。刚才我说到的这两则新闻啊，跟严老师也进行了一个交流。那不知道严老师看到这两则新闻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其实我在看这两则新闻的时候呢，我都觉得和我关系特别密切。 我还以为您首先会觉得有一些惭愧。 惭愧是一定会有的，我是特别的震惊，也特别的羡慕。而且呢你能够看到他把健身房里头所有可以去做练习的他都玩了个遍， 而且关键就是很多的训练动作可能对于一些年轻朋友来说都有难度有挑战， 对， 他做起来都是那么的 得心应手，而且呢非常的专注，非常的这个投入。所以我想呢这里头呢可能我们如果从做节目的角度呢，这就引发了一个话题。第一个呢，老年人要不要去做肌肉的力量练习，要不要去健身房去做健身。还有一个呢，就是老年人在做这些练习的过程当中呢，是力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力。所以呢我在看这个视频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也在想我自己，我自己呢也是有这么一个过程。比如说我膝关节髌骨受伤以后呢，也牵扯到康复的问题。那么去年年底的时候呢，左踝关节呢又因为这个有冰滑倒， 对， 然后呢崴了这个踝关节，那么也存在一个呢受伤以后有康复的问题。而康复的过程当中呢，很明显的会感觉到呢左侧的这个踝关节的肌肉力量是不够的。而这个不够的话呢，比如说我现在在上下楼梯的时候呢，一方面特别小心，另外一方面也确实能够感受到呢左右两侧的踝关节呢它的力量不均衡，给你上下楼梯呢带来了很多的不便。所以我想呢，这是第一个我看下来以后呢 我很羡慕这位老太太， 嗯 啊，而且她比我年龄还年长大概十岁多一些。 但是后来看到她的一个变化之后，很多人都觉得根本不像是七十五岁啊。 对对，但是榜样呢，其实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从做节目的角度呢，我们还是希望各位听众，特别是老年听众呢，我们在看到一些视频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一点，就是取长补短。量力而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呢学习榜样的精神，学习他的练习的方法，然后呢要根据自己的实际的情况呢来做各种练习。第二个呢，实际上就是孟莹刚才提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咱们北京市呢出台了“十四五”期间的老年人的一个规划。 嗯 啊，其实呢，这个社会的老龄化呢，这不是咱们国家，也不是北京市独有的，实际上是一个世界的一个趋势。 嗯，是的。 那么从这个老龄化的过程当中呢，从不同的国家在面对老龄化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一般呢我看了一下呢，大概是采取两方面的策略。一个呢就是调整年龄结构，比如说鼓励生育，这样的话呢来改善这个社会的人口的年龄结构。 嗯， 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它是从两个方面来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呢就是从政策的角度来确保呢这个社会在运行的过程当中能够应对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啊。所以呢，我想北京市出台这个“十四五”期间呢，老龄事业发展规划呢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啊。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呢，大家如果关注这个老龄化的问题呢，我想应该特别关注这个发展规划，因为这个规划里头呢，它牵扯到很多的和我们现在是老龄的人群，还是未来呢将要步入老龄的人群呢，其实这里头呢都有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地方啊。但是呢，和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相关联的，我想最重要的是从这个老奶奶的健身，从她的力量练习说起的话呢，这是我的第三个感受，就是说这个社会的年龄结构的调整，或者说它的改变，这可能是全社会需要长时间的去做的一项工作。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国家也好，政府也好，它会给我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政策的保障，也会给我们在城市或者说是整个我们这个国家发展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医疗的问题，还有这个社区的老龄化的服务的问题，包括公共设施当中呢，现在有很多老旧那个社区有那个加装电梯的问题，还有呢很多适老化的这些设施的不断的这个改善，也就是说老年的这个产业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未来的一个朝阳企业。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老的这个过程。 嗯 啊，所以呢，我想呢，这个老奶奶的短视频，我就特别的赞同的一点呢，就是她的这种精神、 生活状态啊。 对。就是说你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常常也会说到，这个生活状态呢其实有的时候是一种感觉啊，有的时候呢是你的身体的健康的水平，如果你身体健康的水平不行，你这种感觉一定是差的，而且你自己差还不说，你会带着周边的感觉呢也不会太好。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呢是第一要务，第二个呢，我们每个人呢一定会面临的老的过程啊，所以在这个老的过程当中呢，那怎么去维护这个身体的健康啊，我想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必须要去面对和去做的一件事情啊。 嗯，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从这个老奶奶的这个短视频来讲呢，我想她给我们提供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就是健身不分年龄大小，不分时间的先后，只要你去做，一定会对你的身体呢有所改观。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可能每个人在做 这个问题上呢，他就需要有一个科学的健身的这种方式和方法。 嗯 啊，所以我想呢，我们在看这个老奶奶的这个短视频的过程当中呢，这又是我想说的一个，就是我们看归看，但是呢，我们自己练的时候呢，还是要根据我们自己的身体的情况呢来去做练习。 嗯， 但是呢，不管是年龄大的人还是年轻人，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不管你是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其实我们身体的构造是相类似的，所以人在生活当中，人在运动过程当中，身体所发生的最基本的变化是一样的。所以呢，这就是给我们在健身和锻炼的过程当中呢，就提出了一个我们必须要遵守或者说是遵循人的这种生物学的基本的规律啊，然后呢，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这就是我们在很多的嘉宾和很多的节目当中呢，都反复的提到过啊，比如说运动的负荷的问题，运动的时间的问题啊，还有运动的项目的问题啊，我们还会提到呢，说健身的过程当中要重视心肺功能的问题，要重视肌肉力量的问题，还要重视柔韧性的问题，还要重视体重和体成分的控制的问题。所以这个老奶奶的这个短视频里头呢，我想这是我第二个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科学健身的这么一个概念在我们锻炼的过程当中，这根弦呢不能够放松。当然他这个视频里头呢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就说你看这个七十多岁的老奶奶，她要做力量练习，而这个力量练习呢，其实孟英也有同感，就是我们最近很长一段时间，可能不同的嘉宾都在讲到，如果老年人健身的时候呢，都会更多的会提到一个肌肉的力量练习的问题。 嗯， 啊，因为这个肌肉力量练习的问题呢，一直以来呢是被老年人群呢忽略掉的，但是呢，老年人群在生活当中面对的很多的困难或者说是遇到的问题，比如说说的最多的就是摔倒。 嗯， 那么这个摔倒呢，很重要的一个呢，其中就是和肌肉力量的不够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啊。而我们生活当中呢，你肌肉力量不够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我们行动当中，哪怕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啊，你蹲下起来，或者说是拿一个东西从厨房拿到你的卧室，如果重一点的话呢，可能你都很难，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受到影响了。所以这个它不是一个心肺功能的问题，而是一个肌肉力量的问题了。所以我想我看完以后呢，可能这个是对我印象最深的几个方面的内容吧。 嗯，对，就是让严老师产生了如此多的思考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视频的确应该是会引起我们很多老年朋友的共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对于大家来说，我们可能会关注的角度不同，有的老年朋友更多的是想，哎，我能不能也做到像他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又有的老年朋友可能想了，我如果去这样做的话，我面临的困难又有哪些。的确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以及我们所面临的问题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的确需要去解决的也是不同的。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那当然我们也提到了，刚才像严老师说啊，北京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呢也是在最近颁布了北京市“十四五”时期老龄事业的一个发展的规划。那严老师也跟我们来说一说吧，我们国家目前面临的一个老年群体的发展现状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想呢，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老年人群的群体的数量呢是在不断的增加的。而这个呢实际上呢很简单，它是和我们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带来生产力的解放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啊。那你像我们原来在农耕社会的时候呢，这个社会的生产是靠大量的人工来完成的，但是呢，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呢，许多的地方呢 都被机器和先进的技术替代了人的这种体力的这个工作。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呢，原来一些产业当中呢，人的数量比较多的情况呢，慢慢的就发生了质的改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代化的工厂里头呢，有的时候呢是很少的几个人，但是呢它是通过大量的就是计算机的控制来完成，比如说汽车的制造啊。所以呢这就是说，从不同的行业的这个角度来讲呢，人的这个分布呢，它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呢，也在发生着改变。其实人口的老龄化呢，它有相似的地方。就是当我们生产力解放了，然后呢，医疗卫生科学技术进步了，人的寿命呢，自然就延长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它等于是从这个人口在这个生产的这个部分呢，它可能是重新的一个分布啊，就类似于呢，现在很多的工厂里头，它原来需要大量的人工，现在不需要了。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人口的老龄化呢，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像类似的这样的背景底下产生的一个结果啊。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但是这个背景底下呢，又加上了人的寿命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啊，所以随着年龄的增加呢，身体的功能呢是在慢慢的下降和退化的啊。但是呢，大家一定不要忽略掉，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方面是人的功能的自然的退化，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又让我们生产力的解放呢是不断的在增加。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身体的活动呢，客观上来讲是越来越少了。那么从老年的这个群体来讲呢，一方面呢，确实我们享受着这个社会进步带给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便利，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面对的人的自然衰老带来的功能的下降。我想这个呢，就是说从这个每一位老人来讲，或者说步入老龄化的这个人群来讲呢，这是我们共同面对的一个事实，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呢，也有嘉宾来说过，就叫做主动健康。那么这个主动健康呢，实际上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要积极的参与到呢维护健康的过程当中。但是主动健康它是从医学领域当中提出来的，所以说呢，我们要想让自己的健康保持住不生病，这是我们每个人呢一个期望的目标。第二个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传统的呢，我们大家都说的是这个心肺功能多一些，但是说到肌肉的力量少一些啊。所以呢，这就说是我想呢，他这个十四五规划当中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从我们这个老年人群来讲呢，这是一个所面对的一个现实的状态。所以呢，他在这个十四五规划当中呢，他是从一个呢，就是从规划的背景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从他的一些基本的指导思想、基本的原则和发展的目标，最后一个呢，他是从主要的在十四五期间呢，他需要完成的一些任务，然后呢，把这个北京市呢，在未来五年当中呢，面对老龄的这个事业呢，它有哪些发展呢？它做出了一个规划。 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通过一则关于老年人运动健身的视频和大家探讨的关于老年人健身这样一个问题。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严老师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大声唱冬奥，

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大家好，我是蔡徐坤。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比赛将在北京赛区的首都体育馆进行，共产生男女500米、1000米、1500米以及男子5000米接力、女子3000米接力和混合团体接力，九枚金牌。2022，让我们一起在惊心动魄的比赛中为拼搏呐喊，为梦想欢呼吧！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每天9:05到9:55，主持人梦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和大家分享北京市“十四五”时期老龄事业发展规划和个人健康的重要性。那刚才我们听严老师提到的这些啊，都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比较严峻的形势。当然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方面像严老师所谈到的，我们现在的物质生活这些条件呢是越来越好了，当然大家的这个寿命也就越来越长了，这是我们愿意看到的。但是我们如何在延长寿命的过程当中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让我们的老年朋友在自己的晚年生活里啊，依然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比如说有尊严的，又或者说是有丰富多彩的这个老年生活，那就是非常重要的。而刚才严老师所谈到的，我们需要去有一个科学锻炼的意识，并且呢也要有一些比较先进的锻炼的理念，比如说我们现在不断的再去给朋友们提到的这种力量的练习，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让我们的老年朋友提升自己的晚年生活质量很重要的这个影响因素。而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啊，就是在接下来，也就是我们“十四五”时期，北京市的这个老龄事业发展，同样也是面临着很多的机遇。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会有很多挑战给大家带来，但是也会让我们有更多的一些想法和理念，又或者说是叫火花的产生，是不是杨老师？ 确实。那么这个在“十四五”北京市老龄事业发展这个规划当中呢，他讲到面临的机遇的时候呢，他是从五个方面来讲述的啊。第一个呢，实际上他是从国家层面上，就是把这个人口的老龄化呢，咱们国家把它上升成为国家的战略，所以从党和国家来讲的话呢，都是非常重视这个老龄的这个事业的它的生存与发展的。第二个呢，就是说他在讲到机遇的时候呢，就是社会各界呢，大家都在从不同的角度来关注这个老龄事业的可持续的发展。 嗯， 也就是说呢，它不是一个单一的维度来关注这个事情，是全社会的不同的行业都在关注这个问题。那么第三个呢，实际上呢，他讲到的就是说首都加快现代化经济建设的这个体系的这个发展，对这个老龄化的这个社会趋势和老龄事业的发展呢，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质基础啊。那么第四个呢，那么这个里头呢，就是说对这个北京作为我们国家的首都，它是带有了标志性、引领性的。所以说呢，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与老龄化社会的不断的这个发展和事业的这种需求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比如说城市的治理啊，还有很多的一些公共事件的预防啊，还有呢治理水平的提高，这个也是面临的很多的可以发展的机遇。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在这个经济的方面，比如说老龄人口增加以后呢，它这方面的消费呢一定是增加的，所以这方面的市场呢一定呢是巨大的。 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整个的一个大环境要对老年朋友更加的友好，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需要我们老年朋友从自己的自身角度去做到怎么能够更加提升自己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就是有外界的这些环境，但是并不代表我们的内在就不需要去做任何的努力，或者说叫放任自流，我老了就理所应当的去享受这些给我的优厚的福利呀，或者说叫措施。其实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老年朋友能够像我们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提到的那位75岁的老奶奶一样，让别人看不出我是一位多大岁数的老年人，我拥有的这个精力还有身体的状态是让很多的年轻人或者说是同龄人都感到非常的羡慕的。我觉得这个其实更是我们需要让老年朋友从自己的一个自身的意识上去入手的一个方向啊。那从这个角度的话，严老师给我们的这些老年朋友也提出一些建议。 我想呢，每一位就是说老者吧，啊，或者说任何一个人吧，你的身体的健康就是你感受这个社会最重要的一个源泉。也就是说健康呢是你生活幸福的最重要的一个指数。啊，所以呢作为我们每一位老年人来讲的话呢，或者说即将步入老龄的这个群体的人来讲呢，保护好我们的身体，有一个健康的心智，这对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包括你像他十四五期间就这个老龄事业的这个发展的规划当中呢，他也会提到很多，比如说对于老年人啊，怎么样能够在他允许的范围内可以提供给更多的发展的空间啊，包括呢学习的空间，工作的空间，还有呢生活当中呢提供的方方面面的便利。但是呢我想核心的一个点就是你身体能不能有这种能力感受这个所有社会带给你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对，就是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保障条件，你才能去到外面感受这些给我们老年人带来的更多的优惠的措施啊。 对，所以你看我们在很多影视作品当中也能够看到，就说这个家庭在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能经济上非常好了，可能家里的老人呢却躺在了病床上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作为这位老人来讲的话呢，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去感受这个世界带给他的所有。 就像我们之前说到的嘛，我们年轻的时候呢是拿身体去拼事业， 对， 拼成功，然后等我们年纪大了啊，我们是用金钱用时间去换我们的这个 健康。 健康， 对，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嘛。 所以我就想对我们老年这个群体来讲呢，我们关注自己身体的任何的一些变化，但是呢更重要的呢是要积极的让身体动起来啊，让你的身体动起来不仅仅是指的参加体育锻炼，更重要的是我们生活当中要尽量的让我们的身体动起来。所以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呢让你的身体的功能啊可以呢满足你的行为的所有的需求。 对，但是我觉得严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一点啊，就是我们的老年朋友要更多的活动起来。 对， 这个从我的一个认知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或者说叫来理解的话啊，我觉得对于我们大部分的老年朋友来说，他们真的是不缺动。就比如说像现在这个，我们说已经进入到冬天了嘛，天气比较寒冷，我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刚好也能路过天坛公园那个大门，我看到有时候比如说像刮着大风温度骤降的时候，可能很多年轻人出门都会觉得我需要一些勇气，我需要做足了这个心理准备，又或者说是因为我有工作我不得不必须要出去去工作。但是对我们很多老年朋友来说，我们会认为说现在的状态就是我可动可不动，但是依然我看到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坚持在那样的一个比较严寒的天气当中啊出去锻炼。他们有比如说身上背着太极剑的，也有可能就是去健步走的， 反正我能看到在那个点儿有大量的老年朋友在进出公园，就可见其实他们在动这方面啊真的是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这个我觉得是特别好的。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但是有一点是需要我们更着重跟大家说的，就是怎么动，怎么科学的动，这也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就是有的老年朋友他也在动，可是为什么动着动着他没有得到一个好的收效，可能出现了像我们之前提到的膝关节、踝关节，又或者说是哪些部位受到了伤害，让他没有办法再继续动。还有的老年朋友呢，可能他是觉得我这样动了能怎么样，但是最后的效果并不理想。 对， 所以我觉得动其实已经有大部分的老年朋友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思想觉悟和行动做起来了，毕竟我们现在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了，可以让他们去这样做了。可是怎么去动，怎么科学的动，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为老年朋友去进行一个更多普及的方向。 对，其实呢孟莹，咱们平常有一句俗话呢叫做欲速则不达。从老年人的健身的角度来讲呢，我想孟莹刚才讲述的这些呢可以充分的体现出作为老年这个群体他们关注自身的健康的问题是非常非常的给予很大的这个比例的。所以他们在参与体育锻炼的这个动机上呢毫无疑问是非常强烈的，因为他深知呢身体的活动对他的身体的健康和身体的功能是有好处的。但是呢大家也不要忽略掉刚才孟莹讲的，就是说老年人在动的过程当中呢动要有度，所以呢体育锻炼呢并不是越多越好，是要因人而异的。那么这里头就包含了有很多的科学健身的道理。你比如说我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你像前天晚上我的一个同事呢做一个视频直播，他在讲呢科技进步与科学健身的这个关系的问题。你看他举的一个例子呢就特别简单，因为我原来那个实验室呢也是照着这个模式设计的，就是在我那个实验室当中呢有跑台，有功率自行车，还有划船器。那你像现在我这位同事他的实验室都还有那个就是模拟滑雪的那个滑雪机啊，还有呢上肢的那个功率计等等的这些。所以就是说在一个实验室当中呢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运动负荷啊，但是呢在不同的运动负荷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呢，他就让那个主持人去猜。比如说现在有一个跑台啊，有一个这个越野的滑雪机啊，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划船器。他就说这三个从健身的角度对肌肉的影响来讲哪个效果更好一些，哪个对这个膝关节的影响更少一些。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的答案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划船器呢其实它对一个人的身体的影响呢是最全面的。 哦， 因为它是要从身体每一个骨关节都要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但是跑步机呢这是人的一个与生俱来的能力， 就是跑步。 对，但是跑步机呢可能你用的不得当，它对你的膝关节就会有问题。那么你像那个滑雪机呢，那它是一个特定的姿势的背景底下它是有技术难度的啊，它去做这个练习呢它对身体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所以它对人的心肺功能的影响呢是比较大的。所以你看它这个结论里头呢就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冬天去滑滑雪对心肺功能的影响呢是特别好的。用这个划船器呢同样做运动的话呢对全身的肌肉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而且对膝关节的就是负面的作用呢相比跑步机来讲又是比较低的。当然这里头呢不能简单的说好像 谁好谁不好。我想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老年人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时候呢，有各种各样的健身的方法，每种方法都有它的独到的地方， 我们都应该去尝试一下。 对，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讲的话呢，就是各种各样的方法都要去尝试一下。第二个呢，就是不要吃独食。但是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老年人在健身的时候呢，非常的从一而终。而这个从一而终的话呢，有好的地方，也有呢它不完善的地方。因为我们常常讲每个运动项目都有它的局限性，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讲呢，多尝试几项不同的运动，其实对身体的影响呢会是更全面的。当然呢，你有一个从一而终的钟爱的一个运动项目，或者说是作为你的看家的锻炼的这个项目也无可厚非。但是呢，我是个人建议呢，能不能除了你最喜欢的这个项目以外，比如说我看有很多的老年人特别喜欢太极拳，或者说特别喜欢广场舞，那你可以尝试着去做点别的。其实你会发现，就像我们做菜似的，吃惯了这个菜觉得挺好吃，但是换一个口味呢，或者说换一个调味呢，可能你会觉得也挺好，也不差。 对，就是老年朋友想让他们去改变一些日常的习惯， 对 他们来说可能有些难度。 对， 但是我们建议还是应该啊，把这个兴趣撒得再广一些。 对， 还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嘛，现在有这么多的时间，那我们其实可以去尝试的方向就会很多。 对， 有一些甚至是自己年轻的时候想尝试没有来得及去尝试的。当然我们前提是要根据自己的自身身体情况啊，去判别一下我能不能去参与。 对， 比如说一些运动量比较大的，那可能现在的确是不太适合了，那我们也可以有选择性的，就比如说像刚才严老师提到的，我们的一些传统的健身功法是一个方面，另外呢还有就是健身房的这种练习， 对，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去接受一下，尝试一下，去体验一下。 对， 未必是大家想象当中的，哎呀，那个都好像是年轻小伙子才会去在健身房去练习的事情。而且健身房也有这个游泳池嘛，我看到就是有很多的老年朋友还特别喜欢游泳。 对， 其实这个方向同样也是非常好的，就是我们有一个游泳的这个兴趣爱好，同时在陆地上的这个锻炼也不仅仅只是局限于说我们的健身走、快步走，哎，我们有一些其他项目的参与。有了这种项目的参与，其实它很重要的就是它是带着这个运动技能在里面的。 可能还有一个梦影啊，也是我那天看我这个同事在他的那个直播当中呢，他提到的一个锻炼当中呢，人们往往忽略掉的一个地方，就是上肢的运动。我记得我们在前面节目当中也提到过这个北欧走啊，就持杖的这个行走啊。那么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其实上肢对我们来讲呢也是特别重要的。 对， 但是我们在体育锻炼的过程当中呢，往往关注的是下肢更多一些啊。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讲的话呢，还是要关注上肢的力量的练习和活动的这个功能的保持。你比如说五十肩，那你有了这个五十肩的话，就是这个冰冻肩的话，你很不方便的，对吧？所以呢，就是上肢的一些运动对我们老年人来讲的话呢，也是要给予特别的关注。所以我想这里头对于老年人来讲，在这个健身的问题上呢，除了我们前面讲的这些以外呢，比如说我们在锻炼当中见坏就收，有身体不舒服的话呢马上就停下来，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因时而异。那你比如说我们冬天我们就晚一点，不要太早的出去啊。那你像我们锻炼的时间呢，如果天冷的时候呢，我可以选择风最小的时候，阳光最好的时候啊，然后呢我带好衣服带好水。 我觉得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说啊，刚才严老师提到的这个上肢的练习是需要大家加强的。可能很多的老年朋友在我们之前啊一直有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意识，我们也经常会这样说啊，说人老先老腿。 对， 所以大家会比较在意我们下肢的这种训练，又或者说是我们认为只要我还能走起来，尤其是这种健步走，就说明我的这个身体素质是不错的。可是如果忽视了上肢的一些训练的话， 给我们造成的这个影响啊，它是会在日常生活当中去体现出来的。 生活当中手的动作是最多的了。 对， 嗯， 所以说这个是需要二者都要考虑进来的，不要只在意一方面。但是的确，就是我们需要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点一点的进步的这个过程。 对， 这还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不仅仅只是做那个大家最熟悉的，或者说是我们最愿意去进行的一种练习，就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健步走，或者有一些老年朋友甚至是把它还降低难度作为一个散步遛弯儿，就觉得哎，我这也是一种锻炼。当然我们没有否定这不是锻炼，但是它的这个运动强度还有给我们身体带来的这个刺激，绝对是无法达到我们需要老年朋友们所提升自己身体状态的这个需求的。 可能还有一个地方啊，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咱们一定呢要注意大肌肉群的练习，但是一定不要忽略掉小肌肉群的练习。比如说走路，刚才莫莹说的就是个大肌肉群的练习，打打台球就是小肌肉群的练习。 嗯， 所以这样的话呢，你身体才能够精细化的动作才能够保持住，身体的基本的活动才能够保持住。 所以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呢，像我刚才提到过的这个技能性的一些运动锻炼，我们是需要这个多多的参与起来的。这也是我们谈到的它给老年朋友们能够带来的这种身体协调能力的这个训练是更加重要的。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游泳啊，还有一些球类项目啊，又或者说是我们的这个太极拳里的太极剑、太极扇，它有了上肢的这些参与啊，自然是会让我们得到一个整体的全身的一个训练。就像刚才严老师所提到的这个划船机，它为什么会给我们带来全身的这个训练效果呢？就是我们在看这个器械的练习的时候，又或者说是看运动员在参与这个划船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是能够感觉到的，上肢下肢同时在参与。像我们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其实也给大家，尤其是在健身房的时候啊，也给大家推荐，比如说我们不仅仅是可以参与跑步机，为什么每一次啊在健身房，尤其是在一些健身的这个高峰时间段的时候，大家都感觉这个跑步机上面是人最多的，甚至有时候是排不上的。可是像一些其他的器械怎么就没有那么多人去参与呢？尤其我们指的是有氧器械啊，我觉得这个的确也是可以让我们的老年朋友呢拓宽一些自己的健身思路，就是我们也可以走进健身房去多多的使用一些健身的器械，它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训练呢也是很有帮助的，并且呢也可以给我们带来肌肉力量增长的这种练习。更重要的一点，我觉得也是让我们有了更多的一个健身场合的选择。就比如说对于我们现在天气比较寒冷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不建议大家在极端的一些天气情况之下出门来练习。那我们有一些老年朋友他有这样的健身需求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选择在健身房，我们在室内的环境同样也可以起到健身的效果，并且还能够增加我们健身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些选择。我觉得这对于大家来说是再好不过的，而且也是希望我们的老年朋友们能够在健身的这个过程当中始终有一个科学锻炼的意识。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严老师一起来分享的这个关于我们北京市“十四五”时期老龄事业的这个发展规划呢，给大家做出了一个介绍。但是更多的，我们其实是希望朋友们能够像节目一开始我们所提到的那位75岁的老奶奶那样啊，重视自己的健康，而通过我们不断强调的这些科学锻炼的理念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影响，才是我们希望让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们所学习到的。那也希望对于大家的生活是有帮助的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严老师，同时呢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还会有一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严老师。 大家好，我是吴磊。北京冬奥会冬季两项比赛在张家口赛区的国家冬季两项中心进行，共产生11枚金牌。冬季两项运动由远古时代的滑雪狩猎演变而来，由越野滑雪和射击组成，运动员身背小口径专用步枪，在滑雪的过程中瞬间停下，快速出枪，射击结束之后再次奋力向前，上演现实版的雪地枪战，让我们一同品味快与慢、动与静的双重魅力。同时也请大家多多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